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阿青年纪小，从小在魏州长大，安于现状，没见过外头的世界。家里突然多了两个人，心里自然好奇万分。虽说吴伯再三叮嘱过他没事不能去打扰人家，但他还是每天会借着送饭的机会偶尔与沈乔聊上两句。当然若是燕无师再给他十个胆子，他也不敢找人家攀谈的。少年有种近乎野兽般的直觉，谁好说话谁不能惹他还是很清楚的。这一日他像往常一样提着做好的饭菜敲响沈乔的房门，里面无人应答，但阿青显然习惯了。白日里沈乔晨起之后基本都会在外面院子里练剑，阿青直接推门进去，将篮子放在桌案上，把里面的白粥小菜一一端出来。身后脚步声响起，阿青扬起笑容扭头道： 沈郎君，你回来了，正好 话说一半戛然而止，他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噎死，连滚带爬起身，笑嘻嘻的表情瞬间变成拘谨干笑。 主公好。 你好像很不想看见我呀。 燕无师挑眉走进来，自若如常。他没再穿着头一回上门时的女装，连鬓发也恢复原本颜色，一身青衣似笑非笑，风流尽显。但阿青却莫名觉得恐惧，甚至不敢与他对视，也没了原先的随意，赶紧立身束手。 阿青不敢，是吴波交代阿青要对主公恭敬有加，不能有所冒犯。 你对我这样拘谨，却与沈乔那般随意，显然是很喜欢他了。 沈郎君他人很好。 他的确对谁都很好，就算心里为难，觉得被打扰了，也不会摆出脸色的。 沈乔在阿青心目中几乎是寄予了他向往的所有完美品质，脾性好，生得好看，武功厉害，待人和善。这样一个人，莫说阿青，怕是与阿青年纪一般无二的少年人都会倾慕喜欢。阿青在这府里每日只有吴伯作伴，连个年纪相近的玩伴也没有，骤然多了个沈乔，自然而然生了亲近之心，想与他多说两句话，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可到了燕无师口中，却带上了那么一两分不寻常的意味。阿青听见这话，就觉得有点难过失落，心想，原来自己每天跑来找他说话，竟是让他为难了吗？少年垂下头，像情绪奄奄的小狗。但燕无师可不会有半分怜惜之心，最后一句火上浇油，一锤定音。 所以你要有自知之明。 是。 声音低落，几乎难过的要落下泪来。就在这时，沈乔提着剑从外面进来，他脸上犹有薄汗，但却因此显得脸色愈发白皙，竟像蒙上了一层淡淡光晕。他见二人一站一坐，不明就里。 怎么了？你怎么在我房中？ 我闻到饭香，便过来蹭一蹭饭。 阿青不是也送你那儿吗？ 哎，吃自己的哪有吃别人的香？看见别人有胃口，自己也吃得香。 阿青，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主公和沈郎君先慢用，等你们吃完，我再来收拾。 哎。你方才与他说了什么？ 阿乔啊，你这语气跟护崽的老母鸡似的。别忘了，阿青可是我的人，我想如何对他都是再正常不过的。别人稍微凑近一点，你就对他另眼相看。咱们一路同行那么久，怎么没见你对我变了态度呢？ 燕宗主也并不稀罕我的态度如何。 谁说我不稀罕呢？我稀罕得很呢。你若愿意分出对谢灵的十之一二来给我，我不知道有多高兴。 沈乔听而不闻，低头专心喝粥。现在只要不是谢灵出现，燕无师说的话十句里面他只听半句，这半句还要掰开来嚼碎了琢磨，免得重蹈覆辙。 一个人若是两回都掉进同一条河里，那也太可悲了。沈乔虽自认不是个聪明人，但也没傻到那个份上。破绽显露，性情大变的时候，燕无师自己其实也是有感觉的，就像多了一双眼睛在看外界，可也仅仅只能看，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他也能看见沈乔是如何与自己其他性情相处的。哪怕是那个阿燕温柔款款，沈乔也还带了三分戒心，唯独在若枪时，原本不该在那时候苏醒的谢灵却拼尽全力控制了身体，回转过去寻找沈乔。当时处于沉眠状态的燕无师冷眼旁观沈乔对谢灵露出笑容，那时候也能感觉到沈乔内心的震动。这个人生来就有一副柔软心肠，别人对他付出一分，他就要回报十分。旁人在经历了陈宫玉矮那样的事情之后，不说满腔愤恨，起码也会心若冷灰，可这人反是因此更加珍惜善意，哪怕这善意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。所以沈乔才会对谢灵另眼相看，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，沈乔真正将谢灵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，唯独在面对他时将他与燕无师割裂开来。沈乔对前者有多和善，对后者就有多冷淡，可越是这样，燕无师就越觉得兴味盎然。他从前逗弄沈乔无非两个目的，一来觉得此人有些可笑，屡屡遭人背叛依旧学不乖，人人心底皆有恶，只是在于隐藏的深或浅，沈乔不可能就例外，因此他千方百计想要引出对方内心深处的恶意。二来也是为了将魔心根植其体内，试探魔心与道心融合的结果，将沈乔当作自己的试验品。岂料世事无常，沈乔压根就没按照自己设定的方向来走，反而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子。饶是经过重重磨难，人心险恶，这人依旧本性不改，即使对着自己分出来的一个谢灵都肯温柔月色，倾心相待。这样的人是该说他傻呢，还是说他固执？但在燕无师看来，谢灵也罢，燕无师也罢，无论恶与善，痛苦与美好，对沈乔而言本该是特别的，根本就不需要再有别的什么阿猫阿狗再来分享这种特殊。见他不接腔，燕无师笑了笑，也没再说话，端起粥碗来开始用餐。这几日于二人而言都可算是最平静安逸的日子了。自打他们离开吐玉魂，燕无师破绽未除，沈乔一边要应付他时常变化的性情，一边还要留心外面的动静，只因燕无师仇敌遍天下，所以一刻也放松不得。直到进了这里方才稍稍安心，能够专注在朱阳测真气的修炼上。而燕无师，沈乔虽没细问，但从对方的表现就能看出来，他的性情渐趋稳定，很少再出现一觉醒来就心性大变的情况。想必是薄片上的内容给了燕无师启发，以他之能，魔心破绽弥合只是迟早的事。届时，凤麟原点更上一层，此人的武功进境，即便不是天下无敌，也相去不远。到时候，即便是五大高手再次联手，也未必能拿下燕无师了。只可惜谢灵，沈乔心底掠过淡淡惆怅，暗自叹息一声。 你对阿青为何格外另眼相看？总不会是因为他与谢灵相似令你移情了吧？哼，你喜欢他，我偏偏看他不顺眼，你若不愿说出个理由，我就让吴伯在你走后将他赶出去。 燕宗主向来随心所欲，想如何就如何好了，哪里有我智慧的余地？ 好了，那我不赶他出去，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？ 大丈夫能屈能伸，燕宗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素来不讲究节操二字。一个堂堂宗师级高手求字随口而出，他自己觉得没所谓，别人却听不下去了。沈乔吃软不吃硬，燕无师早已摸透了他这一点， 反正说句软话不痛不痒，对别人而言事关尊严骨气，魔门中人却没这个讲究。果不其然，沈乔虽然面露不适，还是开了口。 阿青有些像我收的一个徒弟。 我怎么不知你收了徒？ 你也认识，就是白龙观里的十五。 一提这事儿，他难免想起观主和初一，又想起他们是如何死的。自责之余，自然对燕无师也没了好脸色。好嘛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燕无师绝顶聪明，此刻又没发病，哪里推不出前因后果。但他仿佛没看见沈乔脸上写着我不想和你说话了的拒绝，反是继续笑道。 十五我也见过，根骨资质的确不错，若遇了名师，将来未必不能有所成就。 这种没脸没皮的行径，沈乔也是服气了。他正想下逐客令，宅子外头便隐隐传来敲门声。 来了。 此处离前门虽尚且隔着两条过道一个院子，但练武之人本来耳力就好，两人都听见阿青小跑着去开门了。谢宅一贯清静，少有人拜访。吴伯出去买菜，通常走的又是后门，几乎没从前门出去过。几乎是在同一时刻，沈乔与燕无师内心忽然涌起异样，那是一种难以形容描述的玄妙，近似心有灵犀，却是到了某个级别的高手才会出现的感应。山河铜杯剑就放在边上，伴随着阿青去开门的动静，沈乔的手已经按在了剑鞘上。阿青的声音遥遥传来。 谁啊？ 小施主安好，敢问这里可是谢府？ 一听见这声音，沈乔的脸色就变了，纵然与对方交集不多，他依然听得出来。可他们一路上行来小心翼翼，固然不是天衣无缝，也尽量没有露出什么行迹。雪亭禅师为何能这么快找上门来？ 难道是成功那边？ 两人相视一眼，燕无师的脸色倒是镇定，甚至没有出现多少变化。以他们如今的修为，两人谁也不是雪亭的对手。但雪婷的目标不在沈乔，就算打不过沈乔，总是也能离开的。 你先去躲避一阵，我去会会他。 怕是来不及了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